锵锵三人行，哎，你们好，继续是我代班梁文道啊，徐子东、刘细辽啊。那么今天呢，我觉得有一件事特别有意思，就这个礼拜啊，其实就诺贝尔奖啊，已经陆续都颁发完了，剩下文学奖，对，剩下文学奖了啊。那么在这个颁诺贝尔奖的时候，我注意到一件事特别有意思，就每一年的诺贝尔奖同时啊，哈佛大学都会搞一个叫搞笑诺贝尔奖的。那个诺贝尔奖颁发的那些项目都是特别古怪的项目，特别无聊的研究。比如说今年有一个得了一个什么，我忘了，好像得物理学奖还是什么奖，那个是干什么，是有一个澳洲的一个学者，他发明了MIT 的，是麻省理工学院的，还是发明个闹钟，这个闹钟 会跑的， 他会跑的，对，他这个你睡醒，你说死了，他想 你要找不到他关掉， 对， 一定要起床追着这个闹钟， 追着他跑，因为他会跑，他一边想一边到处跑，所以你要追着他跑，这你总得醒了吧？ 这倒也不错， 是吧？ 是一个很好的 平常闹钟响的时候，我们就关掉他再睡嘛， 对， 所以就很多时候就迟到，就是觉得 对，他就到处跑，然后他还会看到有地毯缝，他会躲到里头去。那么这个搞笑诺贝尔奖，我觉得最好玩是什么？还不只是颁发这个奖的内容了，而是原来我现在才知道。他过去十多年来啊，他一直有一些义工，这义工是什么人呢？就哈佛的教授，他们干什么？他们就穿着一些白色的袍子，在做清洁工。做什么清洁工呢？就他这个颁奖仪式啊，有一个规矩，就是每回颁完奖，这个在场的观众就会拿这个纸折起来，折这个飞机，丢到这个台上，丢那些得奖人，对，只要得奖那些人就丢回去，弄得满地都是乱纸。 教授就来最后的来， 对，然后那些哈佛教授呢，年纪很大，头发花白，大师级的人物就拿个扫把出来去扫， 很有象征性， 很有象征性。然后今年呢，这个其中一个扫了地啊，扫了十几年，在这个典礼上扫地扫了十几年的一个人呢，他得了真正的诺贝尔奖了， 终于得到了。 他拿什么奖？ 他是诺贝尔的，好像是化学奖的得主，叫 Roy Grubb。那么他是个，还真的是一个得诺贝尔化学奖，是大师级的人物。但是呢，原来他为这个颁奖典礼扫地扫了十几年了。我看着这个，我特别有个感触，就是你看看中国能够搞这样的东西吗？你说 这个一定要有这个民族有幽默感。 对， 还是学姐之间，特别是念书的人呢、啊，不会因为这些什么搞笑奖等等而觉得人生这是受了伤害。 中国一直有这样的东西，比方像蒲松龄，他一直考不起这个科举，可是他写《儒林外史》 对， 这就是一种扫地。嗯，你明白没有？就是你知道那些哈佛的教授，如果我生平做了一个我认为是很重要的研究的话。我几十年都在等啊，等那个瑞士科学院想到我，可能已经提名好多次了。可是你知道，提名的人100个里边只有一个会得奖，不证明另外99个就真的比他差。得奖的总是少数，我们的科学发展，大部分人那怎么办呢？为了表达这个，有很多人就是中国老传统呢就不满了，我整天骂了。他们不是，他们就丢丢飞机，然后就扫一扫。 还是你中国的话， 你宣泄一下这样的情绪， 很容易有一种酸腐味。 酸腐， 对，就是写什么《儒林外史》都是有一种酸的味道，就是说调侃这个 松风剑的什么什么科举，还是是因为我考不下，所以才写这样的书。 那照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状元考上了，再写《儒林外史》呢， 怎样 考上去呢？那就很厉害了。 他有空，哪有空再写？ 说到这个，你像以前考科举啊，最近不是也讨论的很热闹嘛、就谈到说这个科举是废除了100年了， 100年了， 刚好是今年， 刚好是今年100年。那么过去你想想看，考科举啊，等这个上榜那个心情，是不是就有点像等拿这个诺贝尔奖，是不是这种感觉？ 现在我没等过，但是至少现在等高考啊，等研究生啊，等升职称啊，我想都是类似的吧。 对，你看香港的媒体啊，他们每一次中学的会考上榜，也是经过 上榜，对， 状元， 对， 都是 等于是大陆的高考，都也是这么叫， 的 也都是叫状元嘛。可见这个封建不，这个科举虽然废除了， 他的 意思没有 改变， 精神 在， 精神 还在，对，精神。 我最近有很多有一些严肃的学术文章，就是这种讨论，就是说这100年就他们认为中国近代。 就是古代的转变呢、啊，真正不是辛亥革命，也不是鸦片战争，而是就是1905年的废科举。 九月， 他们认为这个科举啊，这个我在美国还上过一个 seminar 呢，就是说这个Peter Anderson 他们研究那个整个中国的这个科举制度哈，给我真是使我看到了科举制度。在世界文化意义上它很多积极的地方， 因为它不是纯粹一个考试的制度， 我们 它是整个社会管制文化传承， 他们把它认为是中国数千年的这个传统社会的一个发动机。 对， 说这个机器2005年把这个机器停了，这个社会就一定垮，分崩离析了，一直到今天还没找到，他们这么认为了，还没找到这么一个有力的发动机，就1000多年了，从隋代开始嘛，隋代开始嘛，就是全世界范围里，西方人很多人来研究这个科举制度为什么能够这么成功，全世界没有一个教育制度可以维系1000多年，而且维系整个国家的这个。 因为他在中古时代啊，根本就没有一个其他文化里面呢、啊、有这么高的社会流动性。 对， 很多外国、美国的研究中国的科举都是提出这个观点，就是说一个农村的人，他真的有机会可以跑到这个北京当官， 对， 然后就是当完官以后还有一个文化的传承嘛，他念完书做完官，然后回到他的乡下退休的时候就变成一个士绅，就是负责整个农村的教化，将整个文化普及出去。 那杜维明有次跟我讲，他说你想象一下一个情况，比方说你梁文道，你考到一进士了，你到了北京，给了你一纸，你没有别的东西的，没有钱的，让你到贵州的什么一个县做县令， 他有备职吗？就是你不能、啊、 然后皇帝给了你这张纸以后，你怎么去贵州？你自己筹盘缠，你没有任何钱的，你得自己去想，问人家借钱，让人家帮你骑着小毛驴也好，骑着马也好，抬轿子也好，你怎么样就跑到贵州？ 还是你去了贵州，你不懂贵州话， 哎、啊，你不懂 怎么去收税？ 哎、啊，然后呢，你得首先要靠一个绍兴师爷， 对， 来教你怎么做官，因为你满肚子都是诗书文章，怎么做官你不会。但是当地的人呢，他可以骗你，他不敢怎么样，明的欺负你，因为你是皇帝派来的。就那5000文元治天下，你现在想想，共产党员7000万呢。7000万呢、啊，与时俱进。那个时候全国5000文元，所以我背诵杜维明他没讲，我想，哎呦，宋代这个全世界，中国的 GDP 那个时候是相当于美国的 GDP 在世界上， 当时世界最好的， 对不对？然后只有5000个文官，到今天你知道，我不讲科举制，别的教育方面很多坏处，人家都讲。从官员选拔制来讲，你看这不是一流的吗？他刚才已经讲了，他今天你这个是前几代是布衣， 对， 种田的。就靠你刘锡良考上去了，你命运就改变了，你在别的社会制度里做不到这一点。 还有第二就是你看见49年以后，为什么很多美国的分析都说，为什么毛泽东要搞什么社会运动、政治运动，实际上他们是用运动来管理整个中国的社会， 对， 因为他根本就是官员的数目不够，你不要这个农圈的农民他主动的去跟取你的政策的话，根本你就没有那么多人去， 没有那么多官员， 对，去畸形你的政策。 但是现在比如说共产党员7000万，这个我们的官员有人数很多，但这个里面我要注意一下啊，我想大家觉得可能有可能是绍兴师爷型的，还不算是5000文官。那以前那个文官呢、啊，他非得有绍兴师爷跟着， 对， 因为有些文章很会做，但是问题 是有 他做不了官，而且有一些文字上的东西，绍兴师爷把握的可透。你比如说像打仗啊。这个有时候宋朝文官也要去督军嘛，打仗打输了，那么本来呢，你给皇帝的报告是这个屡战屡败，这绍兴师爷给你改一改是屡败屡战，这个就不一样了，是吧？ 他实际上 今天秘书党就做这个事情， 对对对， 实际上他们到这个明清两代已经发展出很专业的一个叫人做官的一个那些书本了，你看明代这个税吏。他基本上比如说 巡吏一项 明前不就是说法律你怎么判案，就是让你去到哪里你根本什么都不懂的，你考完科举以后，而且他其实上很多天书的，就教你怎么断案，然后就是他旁边也有教你怎么去预证，就是 就为官指南是吧， 监狱管理 啊， 他全都有的 啊， 实际上你回到去到贵州去当官的时候，你拉着 带一箱子， 对，去就可以。 今天的秘书长就会了，就是说，虽然我们这里不断的发生矿难，但是我们都奋力抢救，对不对？ 屡发生矿难，然后 屡难 屡难 屡难屡救，不是屡救屡难， 对对对， 这个事情这个中国文化 的笑的也有点悲凉啊，去一下，先去一下广告。说到这个科举，而且我想起来，就中国其实虽然科举是隋代开始，但中国这种去选拔官员的这种精神啊，就汉朝就已经有这个规模了。我记得以前就是看许卓云啊，他写一本书，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说到汉朝的时候啊，这个当时汉朝想想看是秦朝接着到汉朝，其实这个战国时代那种分封的地方势力都还在。于是呢，你用这么一种考试的办法，选拔官员的办法，就是把所有地方的最有才华的人，对，举贤人都拉到中央去，中央给你洗牌，重新分配到不同的地方去，就不让你最优秀的人一直就在地方做大。这也是一个把全国中央化，然后而且不断的换血，好像一个心脏，有这么一个功能，这真的很聪明。 就现在的所谓带兵的不能调兵，调兵的不能带兵， 对对对对对对对， 这个从汉代这个中央集权制就一大套的这个原理。而且当初在唐代的时候，科举啊其实是有很多考试的， 嗯， 不只是考诗文的， 嗯， 武则天还要考人考射箭呢， 他的明星才改变， 哎，但是越到后来就越考越窄，越考越八股，这是他的缺点。但是他的考，我一直觉得今天来回头看啊，这个科举制有一个，至少有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就是他反世袭， 嗯， 因为你想今天看得很清楚，你只要你刘锡良，你有这个权利，你在当地是一富豪了， 嗯， 谁都希望我的儿子好。 嗯， 对不 对, 对， 而且呢不用你，就算你很亲民，你知道我不能把权力交给我儿子， 嗯， 你周围的人也会想方设法让你儿子得到好处， 嗯， 因为他们为了对你好， 嗯， 所以中国这个社会2000年前是跟现在是一模一样的，就是一旦一个人你有了钱了，你有了权了， 嗯， 他的这个钱跟权怎么转，因为他没有一个宗教地另外一个世界的东，所以他东西要转到他下一代身上， 嗯， 所以权力呢就很快会一定会世袭， 嗯， 那一旦世袭再加上地方啊， 嗯， 那个中央就没法管理了，这个社会缺乏， 嗯， 科举制就是起到。我说到这个地方，我就觉得我这个学问不够，要看看啊，要怎么样做个研究，就是说多少年的科举，有多少比例， 嗯， 这些考出来的人是朝廷里重臣大官的孩子， 嗯， 还是皇室的成员， 嗯， 听说的不是那么多，我们印象里，对不对？ 比如像根据美国的研究，它一定的程度差不多，我看了一个书，张仲礼写的，这是研究这个中国的科举，它是根据一个历史缘起的记录嘛， 嗯， 实际上他是绝对能够做促成这个社会流动， 嗯， 对不对？他是使得这些本来可能他们传给儿子，你看这个人类就改不了，现在还不是布施传布施吗？ 对， 对不对？小泉的爸爸也不 政治吗？有很多是三代议员，日本就更厉害，叫门阀政 治。他们现在整天讲北韩，你看看你这个最发达国，所以这个是人性啊。 对， 这个自然是人性。 对， 中国数千年就用一套制度化的东西来克服这种问题。 朝鲜就要快传三代了，这个人。 实际上，它是相对于哪个年代是比较公平的？实际上，从比较文化的角度来讲， 而且 比如说你封建武士制度也是一个权一个， 对， 就是你有资本有钱的，或者是你以前是当官的， 对， 你在欧洲，在日本也是。这是父权子之传体一样， 对啊，以前欧洲的贵族制，对不对？ 不过当然了，这个中国啊，这个过去考科举啊，也会有一些，就是说这个爸爸当大官，然后儿子呢去考的时候，这个考官给点面子， 但是之后变成科场案了， 对对对对 对, 对，那 罚的很严呐，一旦你中了杀头 了，但是也会有这种贪污腐败。不过我觉得还是比，也不能说比现在好了，嗯，就是说反正是个好办法， 比那个时候的欧洲好了， 哎， 对对， 比那个欧洲好，啊，我们 比美国更好多了， 我们什么时候都比人家好。然后呢，这个而且呢，还有一个现象，我那天看书才发现有个东西特别有意思。现在美国不是常常有一个问题，叫做美国讨论很热烈啊，特别布什上来之后啊，就美国有个名叫 affirmative action， 平权运动， 对，平权的这种行为啊，平权行为法，那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这样的，比如说考大学，你考大学呢，这个原来比如说假如你是黑人，你是白人，你们两个成绩一样，一起考进来，那我就看成绩，那本来说不定你成绩好点，那我就要收你了。 但现在有、这个、 现在他会优先一下， 他会优先考虑你， 他有 配额，配权，他有配额、 嗯， 就要保留一些配额给少数族裔，比如说像黑人，这是为了什么？这是因为呢，这个他认为他这个社会啊，有很多这个黑人，他就长期贫穷，是因为他得不到个教育的机会。那么你要改善他的这个社会地位的话，就要透过很多的配额保障，让他们公平一点啊，就给他多一点机会上大学，是这样。这个我发现啊，原来中国也有， 嗯， 就我那天看书才知道， 少数民族 不是，是明朝的时候他就发现了、啊，他有些地方 以前中国， 对，以前中国 啊， 他老有一些省啊，就是浙江、江苏啊、 嗯， 老有这几个地方了、啊。 他才子特别多， 才子特别多， 文化比较发达， 文化特发达、 啊、 这个考中这个进士的人特别多、 嗯、 所以他有名额的， 嗯， 他这个名额就限制住你，就说我每年从你这考取的学生不能超过这个名额、 嗯、 他就留一些名额给一些西部偏远地区啊、嗯、给这些地方，他也有这个法子的，这很先进，你看， 对，这一直争论到今天，现在中国提出大学里有些免费的额啊什么、 嗯、 有的人说就是应该普遍的对待，有些人说应该照顾贫穷的和边远的地方，一直在争论这个问题、嗯、可是实际上我跟你讲，总归是合算的合算，因为这个世界啊，基本规律是损不足以奉有余，有余的总会越来越多，所以这种科举制度， 它要调节的。以前在皇朝的，比如说刚才说这个考试的腐败、嗯 嗯， 你看清朝的，他一开始的时候就几个贺长安就是去处理了，是大官， 嗯， 他培养他们的他的子弟在地方的子弟， 嗯， 会照顾他的儿子嘛， 嗯， 然后就希望能够在父亲的权力传到他儿子手上、 嗯， 还是皇帝都看得出来的，实际上很容易看出来的嘛， 嗯， 找几个卧底啊，放进去主考。当主考官就可以嘛、嗯、 对，几个卧底在里面， 对啊，在里面他就知道谁大官的儿子、 嗯、 要内定这一届当这个进士， 嗯， 所以这样的话就变成一个很大的案子， 嗯，那这也得要皇上英明啊，这个不过我想起来还有一个，就是你刚刚说八股文呢、啊 嗯、 我也是后来看到八股文是很莫名其妙的一回事嘛、 嗯、 这个考八股文、 嗯、 这个好像跟当官没什么关系嘛、 嗯、 但是后来其实我看到明清啊，他也不只考八股、 嗯、 他还要考策论， 策 论就是看你对时事的看法、啊、政策的意见、啊、 所以到晚清废除这个科举之前呢、啊，曾经有一道是不是要求废除的，它是要求改革、 嗯、 就是说放弃八股文、 嗯、 只考这个 策 洋务， 洋务， 对，这是国际 政策、啊、物理啊，数学，对对对， 细节看法的 那个，对，但是问题是八股文呢、啊、后来我听过一个说法，说八股文是怎么回事， 嗯， 八股文好像很笨呢、啊、但八股文是个智力测验， 嗯哼， 就像现在的一样， 对，跟现在一样，因为八股文特别难考， 嗯， 你有些比如说考一辈子那老举人，是不是这个八股文很难对的、 嗯、 是很难考的，因为他那个题目是莫名其妙的、 嗯、 这出一块那出一块，对，全是个题目，所以你要考他，你要这个考得好呢，基本上你是个很聪明的人，你才能过得了关，那是个很复杂的智力测验，就你有一定的智力程度了，好，那你这个他只是不考数学题啊，是吧，他等于像那个 SAT 里面考英文 的 部分、 嗯、对， 就是那个背诵，然后就是看你记忆力好不好，智力好不好，就是这样，对不对，所以这可能也是有点道理，不过说来说去我们现在好像说的这个考科举好像都是好处，那么 当然也有坏处。我自己觉得它是一个文化跟政治的结合体，造成了中国文化就是文化的政治化，政治的文化化。 对， 但是它对于政治来讲，我们讲了它很多一些积极的因素。但对文化，它对读书人的心理来说，在今天看来，负面的因素比较多。 而且他们因为是他们将这个考试变成了全部嘛， 他因为什么？就它使得中国的读书人历来有一个叫经世致用，也就是说，你学一个知识一定要对社会有用。这个就害了中国的读书人 啊！说到这个读书人啊、 嗯， 这个科举对读书人损害有多少？我们先去一下广告，回来再讲。继续说吧，徐老师。 就是，我觉得就是他对政治制度来讲是一种制约。我们刚才讲了很多好， 嗯、 但是他对。文化上来讲呢，就尤其我们现在接受了一些西方的观念以后，他当然了，他你读书人一定要有用嘛，你考得上就好像说你蒲松龄就觉得自己没价值， 嗯， 对不对，那儒林外史我们现在才说他好、 嗯、 那就是说等于纯知识的追求这方面就少， 嗯， 就一定要有，一直到今天， 嗯， 那个科举虽然断了，这一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还在找各种不同的方法去报国， 对不对？就希望 心态没有改变， 那心态没改变，然后就觉得自己读了书了以后，很简单嘛，就是这个人是到底是契约还是身份？中国的知识分子觉得是一种身份， 嗯， 从来不觉得这是一个契约。我一旦读了书，我就是一种身份。我这个身份说得好，我就有一种责任，我要救世界；说得不好，你就把自己跟一般人区别开。 他在说的这个就是上一集他讲他跟王沪宁的分别。 没、啊，是我想做这个而做不得，我英明。 实际上做这个科举对整个中国的知识人格、知识分子人格的形成是有很大很大的影响。而且另外，我觉得也不是太特别强调科举。另外就是跟官员跟这个皇帝权力之间的一个对抗， 嗯， 实际上也是一个其中另外一个影响的原因， 嗯， 而不是纯粹是因为科举的问题。 嗯，什么意思？ 比如说你看这个在宋朝的时候，实际上皇帝相对来讲啊没有到明清那么专制， 嗯， 而官员的他们的自主性比较大， 嗯， 同样是科举出身的官员 不用老下跪， 就是他们也是有智慧去实现他们的策论， 嗯， 你看王安石等我们大官司马光， 嗯， 都是有这个经世致用的一面， 嗯， 还是到了明清的时候重要的决策都是皇帝决定吗？ 嗯， 然后你这是科举出身的官员只是执行， 嗯， 其他的也不用管， 嗯， 你就继承我康熙也好雍正也好的一些重大的政策， 嗯，那么 没有政策辩论呢，这是在朝廷里面， 在唐朝很多辩论， 对皇帝变成了就是最后最重要的一个独裁者。 后来廷议多少？ 总而言之，我们小时候就是把那个传统社会开得太过简单了。现在回过头去看看，其实是有 很 多 丰富。 那个我最近才发现，他跟明代初年的时候啊，他不是社会上有很多这种窑子嘛， 嗯， 啊妓院嘛，结果原来皇帝规定，做了官就不能去， 哦， 老百姓可以去，做了官不能去， 哦。 跟现在有点相反吧， 哦，对 对啊，对啊，就是说他特别管，因为为什么？因为你们是拿了皇帝的这个， 对， 你们得，这个， 你说到这个窑子， 先 的老百姓可以去，我想起来这个窦文涛， 啊，我不是说他， 他 是 在荷兰啊，我们明天两天还是。